ChinesePod.com. Ah, 吃的真饱，今天的菜真不错。 我也吃撑了。哎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 回来回来，我知道你肯定又是去买单，绝对不行。上次说好我买的。 可是这次是我约你的，哪有客人买单的道理啊？ 哎，我们俩谁跟谁啊？再说你都买了好几次了。 这有什么，高兴最重要嘛。而且我有这里的打折卡。 不行，这次我买定了，否则我再也不和你一起吃饭了。服务员，这里买单。 请问哪位买单？280块。 账单给我，刷卡。 哎，我有现金，你别刷卡了。 别听他的，拿我的卡。行了，你别和我争了，我们出来一直都是你付钱，弄得我特不好意思。 哎呀，我们老朋友计较这么点钱干嘛？太不够朋友了。 所以啊，你就别再和我争了，否则真是不给我面子。 好吧好吧，这次你买。 先生，不好意思，你的卡刷不出来。